Dreaming.

想你，忍不住我提醒自己，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琢磨自己，别回头，请你去，愿你听，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得惜，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我，又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旋律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，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就会是